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51集。 真是好谋算啊，沈月。父王死了，能继位的只有二殿下，而你居功至伟，司礼监掌印非你莫属。二殿下丁大点的人儿，贵妃又是妇道人家，不懂什么，自然是要倚仗你的，届时执掌六宫之中，全压百僚之上，你才是最大的赢家。 沈觉牵起嘴角点头说道， 义父说的只字不差，这个法子孩儿琢磨了好些日子才想出来，义父一眨眼就明白过来了。可惜有一招咱们都想差了，即便福王假传圣旨，怕是陛下也不会舍得下心要了他的命。 他的笑带了点嘲讽， 陛下宅心仁厚，义父谋逆还能免其死罪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 老皇帝听了半天，终于明白过来，他们这一干人等斗来斗去，钻破脑袋，都不过是沈觉手里的棋子。他把虎符给了沈觉，让沈觉有了筹码。魏德和福王逼宫，正中沈觉下怀，让他可以光明正大地杀了福王。穆恒继位，也不过是沈觉的傀儡，龙子凤孙通通泥人似的，让沈觉捏在手里玩弄。若非假福王被皇后识破，他们还被蒙在鼓里。皇帝胸中气涌如山，蓦地喷出一口血来，溅在魏德脸上。魏德大惊失色，忙抚着皇帝的脊背。老皇帝呵呵喘着气，想起方才李贵妃对沈觉顺从的模样，道： 贵妃跟你也是一伙的。 沈觉说道： 自然。 张皇后已经癫狂了，头发披散，凤钗斜插。 万岁，您瞧瞧，可不可笑？你九五之尊，我大齐坤吉被一个太监欺瞒哄骗。你说琛儿丢了你天家的体面，哼，这才是耻辱啊，耻辱。 魏德咬牙道： 沈觉，你何时与贵妃勾结在一起的？ 沈觉低头想了想，笑道： 约莫是10年前吧。义父，这还要多谢您派给李娘娘毒参汤，若非您出手加害，我也不能救他一命，他为求自保，只能与我合作。 皇帝一震，瞪着魏德道： 毒参汤？什么毒参汤？ 陛下您忘了，贵妃刚生育，体弱多病，您为表圣宠，日日给她送参汤，可惜好好的参汤却被您的大半掺了毒，先是番木鳖，后是雪上一只蒿，一点一点下，银针都验不出来啊。 老皇帝怒极，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将魏德一把推开，身子簌簌发着抖。 你们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好你个沈觉，狗胆包天，你的荣华富贵是朕给的，你的高官厚禄是朕封的，你这个傻才不思图报，反倒弄权欺君，朕要你的狗命。 魏德怆然叹了声说： 我以为我养的是一条狗，可它其实是一匹狼啊！狗长大了会护主，可狼长大了会吃人。陛下，是老奴对不住您，老奴负了您的恩德，还养大了这只心狠手辣的狼崽子。陛下，您的大恩大德，老奴只有来世再报啦！ 说完，魏德忽然抱起，手中握着一柄柳叶般的利刃，狠狠朝沈觉扎过去。冰冷的刀光闪过沈觉，映得他的脸庞霜雪一般寒凉。沈觉纹丝不动，连睫毛都不曾颤抖。空气里传来尖利的鸣响，仿佛布帛被撕裂。一只羽箭破空而出，穿没魏德的太阳穴，再从另一个太阳穴穿出，将他整颗头颅钉在墙上。柳叶刀哐当一声落地，魏德的身后皇帝目眦欲裂。 大伴儿， 沈觉默然看着魏德的尸体，神色高寒，犹如庙里无悲无喜的佛像。皇帝白发蓬乱，老泪纵横，道： 沈觉，这下你满意了？你的每一步都成功了，辰儿没了，大伴死了，你的绊脚石通通没了。 不， 沈觉低声说道，还有最后一步没有完成。老皇帝抬起眼来，浑浊的目光迎向缓缓站起身的沈觉。他忽然感到浑身彻骨的冰寒，仿佛冰雪从天而降。沈觉敛了脸上的笑意，深深俯首，作了一个长揖。 臣沈觉斗胆，请陛下并天。 国丧。京里各处的寺庙丧钟响了，从早敲到晚，3万多下，嗡嗡嗡，耳鸣似的。满街的白帆，出殡时候沿途设祭留下的纸钱还在空中翻卷，像飞舞的白蝴蝶，扑到人脸上、肩上，到处都是。国丧期间，禁喝酒、禁吃肉，路边的摊贩都没了，杀猪的也回家躺着。五城兵马司的人天天巡逻，胭脂胡同萧条得像坟场，一家家空敞着门，露出黑洞洞的殿堂。保姆相公们倚着门相对叹气，他们大概是京城里最为皇帝老子难过的人了。新皇是二殿下，据说是个10岁的毛孩子，他们老百姓对谁当皇帝不怎么感兴趣，只盼着新皇登基，天下大赦，税赋减免。坊间议论的最厉害的是沈觉。听说夜里四处拿人那日，原来是福王携魏德逼宫。危急时刻，沈觉召集京郊三大营进宫救驾，正巧赶上福王提刀追砍二殿下，被沈觉手下的千户司徒瑾一箭射死，魏德也伏法了。皇后疯魔了，老皇帝心力交瘁，把遗诏给了沈觉之后，就当场宴驾了。有人说沈觉忠肝义胆，也有人说他撞了大运，但无论如何，他现在已经成了司礼监掌印，兼东击市场提督太监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中宫前朝马首是瞻。出殡那日，他骑在白马上，一身素色的夜纱，秀挺的身条，清冷的侧脸。一众黑压压的送葬人里，最显眼夺目的就是他。当然，可能只有夏侯恋这么觉得。反正他放眼往那一长条的文武百官一望，一下就找到了沈觉。沈觉安然无恙，还升了官。 他定了心，背着手悠悠溜回云仙楼。身上的伤养得差不多了，横波的事儿必须得提上日程了。他去铁匠铺买了口刀，攒的钱不够，只能买把最便宜的燕翅刀。白亮亮的刀刃，刀身从刀坛开始慢慢变宽，又收窄，在刀尖收成一点凝光，平平薄薄，整一个锃亮的白条子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